大家好，我是艾玛。现在已经是8月底，我想赶在八月最后一天之前呢，录完这期播客，实现我们1个月1会的小目标。而且来加拿大也刚好快1年了，这期播客就相当于是对过去这一年的总结吧，也给想润的朋友一点点参考。对于不认识我的听众朋友，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艾玛，自称小宇宙第一碎碎念，于2021年8月呢，辞去了工作了6年的互联网小厂的工作，从南京只身一人来到加拿大最美城市维多利亚就读教育心理学研究型硕士。在这之前呢，我已经有了国内的教育心理学的硕士学位以及一个农学本科学位。在我家人眼里，我的标签可能是大龄。单身剩女、不听话、执拗等等，但是在我以及我朋友、同事眼里，我的标签是独立、坚韧、乐观、有同理心、头脑开放等等。接下来，我想分3点：学习、工作和社交，来介绍过去1年来加拿大留学的感受。所谓工作，也不过是帮导师做点事情，和学习基本上都融为一体了。然后播客中间，我还会穿插一些我个人的思考，有些想法或许还不是特别成熟，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欢迎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在评论区一起参与讨论。第一点就是关于学习，虽然我是奔着移民来的，但是现阶段学习才是最主要的任务，而且学业顺利的话，我觉得移民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争取每门课拿到一个好成绩，至少发表一篇会议论文，以及对至少一篇期刊论文有贡献，是我给自己读研期间定的目标。其实过去的这一年挺艰难的，我们研究生的课程基本没有考试，作业都是写作或者是做 presentation，这两者对语言能力都是有要求。虽然我自诩自己英语能力还不错，尤其是阅读，在国内的时候一直有坚持读英文文章，但是那个时候的强度跟现在是无法比拟的。而且现在的阅读更多的时候是学术文章，有的很深奥，有的呢是需要统计背景才能读懂。而且教育心理学不像数学、统计、工科这些学科，你很难给学会学好下个定义。在课堂上发言的时候呢，一开始会完全觉得插不上话，也不知道说什么。说出来的句子虽然语法是正确的，但是总觉得没有那么地道。不过好在我很早就意识到语言对于我这个学科的重要性，所以我也就早早就开始找机会，真的是强迫自己说英语。第一学期跟第二学期，我都参加了学习写作中心，这个我们学校自己的写作中心举办的英语角，然后每次都有差不多3、4个学生嘛，然后还有一个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读文章，然后就里面文章的一些话题进行讨论。人比较少嘛，分给每个人的时间还是挺多的。另外一个资源呢，就是和学校宗教中心的精神关怀者，他们是叫 spiritual carer。我每周有安排了半个小时的聊天，一来是为了我自己的个人心理健康，因为我确实需要一个更有阅历的人来帮我疏解一些问题。另外，这也算是每周和本地人非常棒的沟通的机会。那我的 spiritual carer 他本身是教堂的牧师，所以我每周日都会去他工作的教堂做礼拜。从刚开始听他们读圣经就跟听天书一样，到最后听不懂的句子越来越少。在教堂里也结交了两位很 nice 的阿姨，有时候我会跟他们一起约着吃饭、逛公园。那另外一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我参加过跨性别中心举办的一次小聚会，认识了一个本地阿姨，跟她也密切交流了很多次。这几个渠道，学校的 CAC、教堂以及到的一些社交活动，尤其是教堂，都是我每周可以固定让自己说英语的地方。然后听力练习上，一个是在课堂，但是这个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大多数课程呢，每周才一次，所以远远不够。替代的渠道就是 YouTube，大把视频可以浏览，不知不觉时间就没了。还有就是来到这边之后，终于可以拥有看 Netflix 自由了。这个暑假我自己刷了很多老剧和新剧，有的时候就喜欢单纯的把 Netflix 打开当背景音，听力感觉特别的放松。然后也会在 Spotify 上听英文播客，久而久之，听力水平就这么上来了。写作这块呢，没有刻意的练习，每次的作业就当是练习了。如果是要打分的材料呢，我一般会预约写作中心的老师帮忙看看逻辑啊，或者是语法啊、用词啊等等。那英语这块简单就说这么多吧，毕竟不是英语专长。有的时候会备受打击，觉得自己怎么努力都赶不上本地同学，挫败感还是有的。但是有时候也会安慰自己说，不要和那么高的标准做比较，跟去年的自己比较，有在变好就行了。 专业上，我在第一学期和第三学期都是修了三门课。第二学期因为做助教占用了太多精力，我就只修了两门。但是我做助教的那门课，最后如果写一个 teaching portfolio，就是类似于教学档案的期末作业，就相当于在修了一门选修课。所以加起来三个学期，我其实总共修完了9门课。然后我们项目的整体课时要求呢是10门，所以其实我只差一门课就可以毕业了。如果是专硕不需要做论文的话，我觉得我下学期就能申请毕业。但是因为我是研究型硕士，要写论文，而且要答辩，所以用时就会久一点。如果再做2期 coop 的话，那么学校是建议我们用3年的时间毕业的。那即便这样，我觉得比国内的学术型硕士的效率也要高。我当年在国内读的是3年制学硕，但其实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哈都是在磨洋工，学术上导师不怎么管，然后就业也基本上全靠自己。那整体来说，可能是因为已经是第二次读硕士了，再加上在国内已经有了很多工作经验，所以我过去在加拿大的这一年虽然很艰难，但是我自己的进步还是挺大的。除了拿到9门课的学分，而且绩点还不错，然后我还把论文的数据跟结论部分给写完了。我目前的打算是秋季学期在多伦多的时候啊，申请线上论文开题答辩，然后争取明年夏季。能把论文润色完成，并且完成答辩。学术上呢，我在师姐、导师还有同门的帮助下和自己的努力下，摸清了一点点门路。但是整体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基础的水平，虽然和过去的自己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和大神啊，算了，不想跟大神比。话说我现在读我导师以及他导师的代表作的时候，还是觉得哦一头雾水。尤其是我导师的导师，他的理论功底特别深，他俩合作的文章呢，我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都是觉得常读常新，每次都有新收获。可能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所谓的大神吧。我在学习上有一点点疑问啊，想抛出来给大家思考或是讨论。就是其实你看我在评价自己的 performance 表现的时候，我有主观的自我参照的标准。比如说我跟过去的自己比，感觉自己写作进步了，口语更流利了，看文献也能看得懂所以然了。但是呢，我也有客观的标准，比如说 GPA 或是发了几篇论文等等。选导师的时候也会看自己导师的论文数量以及期刊水平，对吧？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对 performance 的定义其实还是很狭隘的，它并没有因为脱离了国内的土壤就变得更加的多元。在北美，我觉得这套成功学的标准仍旧是主流。那想要适应，想要被认可，还是得按照这套标准来。我最近在申请学校的 Donor Awards，对于硕士生呢，GPA 是占了很大的比重。是2/3，我记得，另外1/3是论文以及社区的贡献。虽然没有唯分数是从，但是分数却占了相当大的比值。就是说，如果我想入选，我不仅 GPA 要很高，而且还要跟其他的申请者拉开差距。追求高的 GPA，发很多高质量论文，这就是学校对于 academic outstanding 学术突出的定义。我就在想啊，这其实和国内大学生卷绩点、卷实习、卷课外活动有什么实质性的不一样吗？那这个问题呢，我也想留给你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有 learning disability 学习困难的学生来说，如果按照主观的自我参考的标准，他们是可以按照自己的 pace 逐步提高的。但是如果放在同一个班里和没有学习困难的学生来比，这些学生即便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结果可能还是不如他们的同辈们。那这个时候用一套看似客观的标准，比如说分数，来去衡量所有人的表现，是否对这些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公平呢？那如果不公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去检验学习成果呢？那这个问题我也想留给大家来思考一下。关于学习就先聊到这里。这期播客的第二个主题关于工作。对于我来讲，移民不单单是拿绿卡，移民后能做什么，是不是能比在之前的环境里更加的快乐、更自由、更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我移民的目的。所以从入学之初呢，我就在想关于工作的可能的一些机会。首先，我导师有提供 RA，也就是研究助理，其实活不多，不是每周都有，但是他每周都付我12个小时左右，每个月差不多呢有1200刀，虽然不够房租和生活费，但是能缓解点经济压力嘛。 这个 RA 我申请前是不知道的，不过我当时找教授就一个指标，他一定要在学术圈很活跃啊。我当时看我导师的履历，他这两年都有发表文章，所以我就申了。后来被学校录用之后，我导师就第一时间给我发邮件，跟我说他有提供 RA 的机会，问我愿不愿意做。我当然就是二话不说，就是愿意了。然后第二个工作机会呢，其实也是我导师给的，就是我之前有提到的 TA 助教。我做 TA 的这门课是我导师给本科生开设的一门讲自我管理学习的，所以我来申请就等于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肯定是有机会的，因为他这门课需要大量的 TA，而且我觉得自己也挺棒的。就这样，就是我在第二学期有了机会做助教，每周带两个 lab，每次都要给那个本科生做 presentation。时间长了，我这个做 presentation 的技能也就被磨练出来了。从最开始的，就是我眼睛都离不开稿子，到最后可以半脱稿演讲，而且中间可以穿插点笑话和互动，我觉得自己进步还是蛮大的。讲到 presentation，就正好分享一下近期给一堂课做的 presentation。我收到的最多的反馈就是说，我的演讲很幽默。我当时就截图发朋友圈，说有的人在说英语时就跟换了个人格似的。当然，所谓的幽默只不过是在演讲过程中加了几个段子，觉得如果自己用中文演讲的话，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回到助教这个话题上，这份工作其实不简单，很累，每周都要备课、改作业，所花的时间绝对比学校付给我的时间要多。但是没办法，因为是新生嘛，想要积攒工作经验，所以就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各种工作。我那段时间从早到晚的 schedule 都排到满满的，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挺疯狂的。不过相比国内的996，我觉得也不算少，而且我把运动和娱乐时间也都空出来了。关于助教的薪水呢，我这个时薪和 RA 是差不多，每个小时也是30刀左右，带两个 lab 的话，每个月是600刀，其实只有我 RA 半多，对吧？但是我们中国人能吃苦耐劳吗？而且就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三份工作就是前段时间刚分享过的我的第一份 Co-op 实习，马上9月份就要开始了。我看了眼地图，从 BC 省到安省，中间要跨越草原三省，也就是艾伯塔、萨省、曼尼托巴省。越往东呢，时间就越提早。到了安省的话，时间是比 BC 这边早3个小时，飞过去要4个半小时。那眼下这份 Co-op 实习虽然薪水不是很高，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国际生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那也希望自己能够喜欢这份工作，希望新同事给力，然后更希望他们能把时间给我延长到8个月，然后再留下来做全职。那如果不喜欢多伦多的话呢，我可能会再观望一下 BC 省的政府工作机会。我朋友之前也帮我搜一下，就是同样的政策分析的岗位，BC 这边的薪水是比安省每年多大几百块钱吧。对了，我之前还在犹豫这个硕士读完要不要接着读博。那我现在的打算呢是先工作。第一，觉得自己在学术上并没有特别的拔尖。我知道，其实给自己时间和资源的话，自己会越来越好的。但眼下读博明显不是最优解，觉得还是先拿身份，然后以后再读书的话，费用会低很多。而且现在直接读博的话，因为北美这边奖学金，不是很多嘛，其实只够吃住，我觉得经济上压力有点大，所以就先工作吧。但是呢，自己也不是很想放弃做研究，所以同时可能还是会观望一下机会，以后如果时机成熟的话，就再考虑。另外，我来这边之后呢，有在继续维护自己 LinkedIn 的资料，工作的就会同步下，认识新同事、新同学，大家就也会在 LinkedIn 上 connect 一下。事实上，我最开始就是在这个平台找到我现在实验室的学姐的，所以建议大家到了海外，一定要把那自己海外版给好好利用起来。那工作上的同步呢，就先聊到这里。下个月我会跟大家更新一下 Co-op 的感受。不过关于工作，我近期有些小的思考，有些可能比较 cliché，很老生常谈。我们的工作呢，比如说具体做的事情以及薪水。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着我们个人的价值？那我想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就和学习一样，我们对人工作的评价其实也非常狭隘的落脚到了他的薪水有多高。可能是因为不管在哪里，钱都是大家绕不过、离不开的主旋律。我在国内的时候，大家会关注谁又去了大厂，拿着多少的 package。那出国之后呢？因为汇率问题，每个月即便生活的比较节约，换算成人民币之后也是很大一笔开支，钱也就变得额外的重要。 而且坦白讲，如果钱不够的话，我出国根本就没戏。钱确实是无国界的通行证，有钱呢也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我也很早就明白，钱不是我唯一的追求。那我害怕自己太掉钱眼里，但是又反思自己为什么害怕这样，在尽力提高自己的技能。这样，当我和别人和公司进行劳动力交换的时候，我可以用我的时间来换得更多的金钱回报。虽然我自己是比较倡导极简生活，但是我想要拥有足够的存款所带来的安全感，以及希望自己能付得起更好一点的住房和生活。如果一个人没有钱，但是物欲极低，他可不可以拥有不工作的自由呢？或者说少工作的自由？维多利亚有一条非常出名的街道叫 Pandora Avenue，那条街道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连我很开明的白人教授提到这条街道时都连连摇头。他们的存在是政府的负担，还是说个人的自由呢？如果一个人一直没有稳定工作，这些年来可能一直没有工作，或者说兼职都没有。那在大家判断之前，我先说一下这个前提：这个人可能身体有残疾，或者心理常年来遭受严重的创伤，受抑郁、焦虑困扰。那你会不会觉得他是你不想靠近的无业游民呢？以前，当我听说一个人长期不工作，或者只做一些零星工作的时候，我内心会下意识地给这些人打上不思进取的标签。可是，近期在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了一些人之后，我发现过去的自己既没有足够的同理心，又急于给别人下定论。我觉得流浪汉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无业造成的，它背后可能会有更深的一些社会性的原因。这期播客的第三个主题关于社交，在过去一年，我算是认识了两位很要好的朋友吧，信不信由你。其中一位真的是在豆瓣认识的，另外一位呢是我在组里同年入学的伊朗师姐。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豆瓣认识朋友，并且能面基，且之后能够密切保持联系，真的少之又少。所以遇到了就珍惜吧。这位小伙伴就是之前和我一起录播客的8岁就随父母移民温哥华的女孩 Fiona。因为他出国之后一直都在关注国内的动态，并坚持学习中文，所以他的中文和英语其实都是母语的程度。我经常有一些不太确定的用词或句子的时候，都会找他咨询。他平时想打卡咖啡店啊，或者餐馆啊，也会喊我一起去。我因为是穷学生嘛，所以就量力而行。但好在维多利亚有很多不花钱就可以享受到的风景，所以我们会一起约着散步什么的。本来我们是约好等我 co-op 做完回来岛上，我们一起租房来着。但是他最近考虑要回温哥华了，因为岛上的生活成本太高，而且白人也很多，他就觉得自己作为华人永远都是少数，永远都融入不了。那相比于豆瓣呢，在 lab 或者是在班上认识朋友可能会更现实一点。那我和伊朗师姐因为是同年入学的原因，而且我们一起上过很多课，所以面临过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初来乍到、人生地疏、语言问题、没有朋友、很孤独。而且他是博士生，学术上遇到的挑战要比我还大，所以我俩经常就是崩溃时就会互相抱团取暖。我是很容易紧张的人，他呢就很松弛，所以和他一起玩的确能让我放松不少。那组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大家有的时候工作上可能聊得多一些，但是私底下就不是特别熟。之前听海马星球有一期播客是如何消解恋爱脑，我从中学到了一点，就是模块化自己的需求。我们交朋友也不是说一个朋友就好，我们有不同的朋友，有些朋友可能会更适合一起聊八卦，有些适合一起打卡拍照，有些呢可以聊学术，有些呢可以爬山，这里都有模块化需求的影子，就是我们很难在一个个体身上实现我们所有的需求，同样的，我们也很难满足一个朋友的所有需求，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结识不同的朋友。那另外一个交友渠道就是 dating apps 约会软件。很多约会软件其实也有交友模式的，比如说 Bumble，但是我没有怎么用过交友模式。我用交友软件最主要的还是想要寻找浪漫关系吧，因为距离分手也有2年多了。过去的2年我没有想谈恋爱，是因为我想借这个所谓的空窗期，好好探索一下自己想要什么。这不一下就把自己给探索出国出去了。去年刚来的时候，因为要顾学业，而且有很多问题我自己还没有想清楚，所以并没有急于说要认识新人。 所以差不多是到今年夏天才开始正儿八经的用约会软件。之前就是下载了，建了 profile， 然后刷几天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想要线下面基的人，或者说每每到面基这一步我就巨紧张，然后就开始打退堂鼓。因为毕竟之前没有用过交友软件，所以就是还是很谨慎，很担心遇到变态。但其实后面发现国内对交友软件可能有不好的滤镜，在北美用交友软件，我觉得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尤其是疫情这两年，交友软件可能是大家认识新人的唯一的方式。我之前在国内还听说大家会觉得用交友软件的人不认真啊、不正经啊，现在就想想很搞笑，它就是一个交友软件而已，大家各取所需嘛。我觉得不管是寻求长期关系、短期关系、炮友、开放关系，或者是多伴侣等，只要尊重、不欺骗、不伤害他人，都不应该受到道德审判。我个人用 Bumble 比较多，因为这款软件匹配之后是女生先打招呼的，所以我觉得被猥琐用户骚扰的概率会比较低。但是 Bumble 的个人资料也非常简单，就是几张图、一些文字，基本上只能看图决定对谁心动。不过我想很多人可能都这样吧。另外一款约会交友软件 Hinge，我觉得它在个人页面上比 Bumble 要有创意的多，它可以给照片添加一些文案，而且这些文案都非常逗，比如说。这就是我决定放弃模特生涯的原因。然后下面可能配一张很滑稽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绝了，不知道国内的约会软件有没有类似的功能。我从6月初开始使用交友软件，到8月中旬这段时间，只用过 Bumble。其实从这个平台上，我面基的，或者是更准确来说，date 也就是约会过的人呢，只有两个。因为我用的是 date 模式，所以我觉得面基这个词可能在这边不是特别的合适。那具体的约会细节就不在这个播客里面提及了。总而言之呢，对其中一个人，也就是第一个线下见面的人非常心动，和另外一个人呢就没啥化学反应。第一个约会的人，后来我们有一直保持见面，从他那里我简直就是开眼了，听到了很多关系可能有的形式。可能是因为学哲学的吧，所以比较的 open minded，而且他个人也比较坦诚，愿意分享他的故事和他最真实的想法。他人也很善良，虽然有很多童年的创伤经历，而且现在还在持续经历很严重的心理困扰，但是过去2个月，我真的从和他的约会中思考了很多之前不曾想过的问题，也看到了关系的更多种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保持 open minded 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体验过去不曾体验的事情。我这些年一直有对自己在教育，以前一些理所应当的观念，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对的，也不一定是最适合当下的，更不一定是自己现在最想要的。所以保持头脑开放，允许更多可能性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也会让我自己的人生更加的丰富。我自己这段约会经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其实很希望自己文笔能够再好一点，能把它写成一段故事。虽然故事的结局是我俩各自奔向不同的城市而且即便是留在维多利亚的话，因为他自己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结局也不见得会更好。反倒是因为知道某个节点我们要分开，而且彼此不知归期，所以对于我来讲，我会更加珍惜眼下的相处。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最好的结局吧，但是我们同时也保留了未来会再见面的可能性，虽然不知道那会是哪一天。然后我也借这段关系找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也发现了心动与所谓的年龄啊、地位啊、金钱啊都无关。虽然我也知道，就是这种单纯的心动有一天会消散，但是我也很感激，我任由自己心动一次，在这2个月的时间内呢，放肆体验了一把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说了不想太关注细节，结果还是分享了很多。Anyways，我觉得因为可能是身在海外，整体上比较自由和开放，所以有了更多的试错机会。那我也开始习惯国外的约会文化，不再像以前那样轻易的进入长期关系。在试错的过程中，我会学着更加尊重别人的边界，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边界。很多时候担心用英语还是表达不了母语能够传达的非常细微的意思，但是语言文化带来的小摩擦，有的时候恰恰是约会的乐趣所在。不过约会软件上确实什么人都有，所以大家还是擦亮眼睛，遇见不对就赶紧跑路。以上差不多就是我过去一年在学习、工作和社交上的经历、变化和感受。我觉得自己不再卷了，也感受不到卷。我倒是整个8月都在休息，我也在休息，很多加拿大人都在休息。另外，我自己在穿衣上也更自由了，而且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身体还挺好看的，不再像以前，即便每周健身，还是对自己身体不满。 然后审美上呢也变得更加的多元。虽然还是觉得清晰的肌肉线条很美，但是同时也觉得圆滚滚的腰间肆意的青春很美。总而言之，就真的很自由。那我的抑郁情绪在某个节点上就彻底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改变让我抑郁的大环境，至少对于我来讲还是很有帮助的。那播客的末尾，我想再总结一下我在维多利亚这座小岛城市生活了一年的感受。以下内容我在朋友圈也分享过，在此再分享一遍。第一，有房一族，尤其是独立屋拥有者持公寓反对意见很多，因为他们怕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城市美观。第二，维多利亚的绿化真的很好，走几步就是公园。当然，公园的天花板永远是布查特，连新西兰的岛民来了也对其啧啧称奇。第三，岛上租房的市场永远供不应求，过去一年租金更是上涨30%，它是加拿大第三大租金最贵城市。UVic 附近连地下室都一物难求。第四，维多利亚是旅游城市，有 "The City of the Newlywed and Newly Dead" 称号。就是说，让新婚燕尔的人或者是即将入土的人才会来这里生活。那它夏季呢是旅游高峰，每周都有美国人乘船来岛上游玩。五，因为是在岛上，物价是全国最贵的，比其他城市都要高。六，白人非常多，少数族裔比例也在增长。但本地朋友说，虽然白人很多，但是维多利亚其实是最进步的城市之一。即便如此，我觉得隐形的种族歧视还是有的。比如说，给国际生打分比本地生低的白男老教授；比如说，明明华人是负责人，但只会白人邮件的白人。七，整体上比较安全，但是偶尔有抢银行事件。前段时间那个抢银行事件就发生在离我家步行10分钟的一个银行。八，虽然我自嘲住在村里，但其实岛上公共交通还算方便，夜间也有公交车运行。不买车，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并没有造成太多的不便。九，岛上整体人们比较友好，尤其是老头老太，在路上甭管认识不认识，都会向你微笑问好。那我在跟公交车司机说谢谢呢，他们会很大声的回复你不客气，祝你生活愉快。十，风景无限好，只是没有夜生活。这点我倒是不介意了，毕竟一年有4个月的时间，4点半就天黑了，那个季节就只想回家围着火炉取暖。但是同龄人非常少，经常约会软件就刷刷就没有推荐了。我想让我妈听听这条，因为真的不是我不想找对象啊。好啦，这期播客就先到这里吧，我们9月多伦多再见。No one has to know what we do. His hands are in my hair, his clothes are in my room, and his voice is a familiar sound. Nothing lasts forever, but this is getting good now. He's so tall and handsome as hell. He's so bad, but he does it so well. And when we've had our very last kiss, my last request is say you'll remember me. Just in your wildest dreams. the sunset, babe.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 Say you'll see me again, even if it's just pretend. Say you'll remember me.